国际手球联合会杯赛东亚和东南亚地区，我国代表队27号乘列车回国。本赛会于20号到24号在中国香港举行，我国男女手球队分别获得冠军，荣获金牌。本赛会上，崔凤任和李金松因球技高超而获得了最佳球员奖。